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，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，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，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，然后发芽开花结果。光阴的故事，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。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《光阴的故事》，我是王平。每天这时间，希望各位可以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。不管你在地球的哪个角落，我希望你都可以是最轻松的状态在听我的节目。如果你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，包括自己的一些感悟想分享，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，或者是在微信里面搜索听王平，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。好。今天节目开始，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李健在新年伊始1月3号的时候所发行的，他专门为西藏而创作的音乐作品，叫做《水流众生》。 缠缠哪来漩涡？